后风挡两侧的扰流板是新车最个性的设计，大面积的扰流板让车尾的侧面线条显得十分的特别。新车的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652、1843、1661毫米，轴距呢为2725毫米。内饰方面，探界者同样充满了雪佛兰旗下车型的家族式气息，熟悉的飞式中控台设计线条丰富，细节处理的配以多个饰条也更加具有质感。遗憾的是，国产的探界者目前并不提供海外版棕黑色的双色内饰。配置方面，探界者将匹配全景天窗、8英寸中控屏、第十代安吉星车载互联系统等等。此外呢，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带 PM2.5 过滤的双区自动空调、电子手刹等也在新车上都有所配备。更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全系标配发动机自动启停、主动进气格栅、无钥匙进入启动、ANC 主动降噪系统等59项配置，也算十分厚道了。动力方面，探界者提供了 2.0T 加 9AT、1.5T 加 6AT 两种动力组合，其中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60马力，峰值扭矩是353牛米，匹配通用全新的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而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80马力，峰值扭矩275牛米，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6.7升。相比昂科威那台 1.5T 的动力有所增加，但油耗呢确实降低了不少。此外，新车的尾标首次采用了新的数字命名法，其中 535T 对应的是 1.5T 车型，而 550T 对应的是 2.0T 车型。再来关注一下第17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海车展将于2017年4月21日到28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全新亮相。为了方便大家及时的购买到参观门票呢，车展中心自上个月20号起呢，正式对外开始售票了。预售时间是2017年的3月20号到4月18号。购票者可以通过2017上海车展官方网站和门票销售指定分销商提供的销售渠道购票。现场购票时间是2017年的4月21号至4月28号。购票者可以通过现场设置的临时购票窗口购买当天的票，主办单位也将根据现场客流情况采取限流或限售的办法。2017年上海车展将通过官方网站和指定分销商，他们有东方票务、一票通、大麦网、格瓦拉等销售本届展会的门票。想去看车展的朋友可以通过以上的指定销售渠道购买门票。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转了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脸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屑挑最贵，只要香榭的。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进入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近日发生了一起轿车和货车剐蹭的交通事故，轿车驾驶员报警，他说我的父亲身患偏瘫，车门变形。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问及事故发生的始末。大货车司机说，当时我在超车道上行驶，这辆轿车突然从我右侧超车，超车时他的左侧蹭上了我的车前方保险杠右侧，我就赶紧刹车了，但是小车因为惯性失控又撞向我的车的左前侧。而小车司机也承认，当时他未按照规定从左侧超车，而是选择从右侧的行车道超车。小车司机也告诉交警，他和母亲要带着父亲去看病，确实路上有点着急，从大货车右侧超车，没想到发生了交通事故。好在一家人都没什么事，不然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禁止从右侧超车呢？首先，我国的车辆都是左舵车，而且是靠右行驶，这就导致右侧的视线没有左侧好，右侧车道前方有意外情况也是观察不到的。其次，如果是右侧超车，前车司机从右侧反光镜看到的范围要比左侧的盲区多，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事故。右侧超车是被交警法规明令禁止的，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会对是否存在右侧超车的行为进行勘查，若情况属实则会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左侧超车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后车驾驶员若想从右侧超前车，则必须将自己的车与前车往右侧开，才能观察到前方的状况，判断是否可以超车。那么左侧超车的好处又有什么呢？后车驾驶员如果想从右侧超车呢，必须要将自己的车与前车往右侧开，才能观察到前方的状况，判断是否可以超车。而从左侧超越前车呢，后车只需要在往左偏离的车道最小情况下，驾驶员就能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了，也能确保安全。那么这三种情况是不算右侧超车的。第一种情况是右侧车道的车辆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第二种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种情况是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到左侧车道。这三种情况呢是不算右侧超车的。行车路上不论是多着急的情况，也请大家一定要按照交通规则来进行行驶。好了，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有一位好心办坏事的车主被交警狠罚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们都知道啊，这临时车牌是指新购车辆在没有正式落户前由公安车管部门发放的临时车辆行驶证明，而新建也相信车主都是用过的，哪怕没有用过，见也见过吧，就是一张纸质的车牌。但是最近网络上流行了一条消息，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新购置的车辆停放在一旁，总觉得车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上前仔细查看，居然发现这辆车牌是广告泡沫板制作的，而且还是临时车牌。最后这位奇葩车主好不容易取得驾照，一下子被扣了12分，罚款5000元，还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其实好像想想，这位奇葩的车主估计是担心纸质车牌没有广告泡沫板 支座的坚固，而且纸质车牌不允许悬挂在车前，才想到这样的好办法。不过想法倒是蛮好的，偏偏与相关的法律有冲突，不仅违法，好不容易取得的驾照又得重新来过了。今天心情就来和大家说说如何正确的使用临时车牌。首先，临时车牌是有使用年限的，最长呢不要超过30天，要是新车的话呢最长不得超过15天，所以说你必须要在使用期限内以及向车管管理机关申请使用正式牌照。过期后呢，你要驾车上路会面临暂扣车牌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罚。同时，临时车牌除了时间限制之外，还有地区的限制。如果是本地的临时车牌呢，只能限于本地区使用。要是本地车牌你跨区了，也要受到惩罚的。如果你经常跑长途跨区的话，心情也建议你使用跨地区的临时车牌。再一个呢，就是摆放的要求。临时车牌通常有2张，与正式牌照的功能相差无几，但是摆放的位置会有所区别。临时车牌摆放的位置在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临时车牌则必须放在后挡风玻璃左下角，不可以乱放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我依然真心时时刻刻的爱你，依然爱你，依然爱你。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爱你，你每个呼吸

哈弗 H2 的尾部造型比较圆润厚重，而长安新 CS35 层次感比较突出，银色护板和镀铬装饰也更加精致一些。在细节方面，两车灯光配置基本一致，配备卤素大灯、 LED 日间行车灯、前雾灯以及自动头灯的功能，后视镜也都采用了与车体相同的设计，两款车还都配备了无钥匙进入功能，实用性算是不错吧。新 CS35 尾灯造型呢，与前大灯是呼应的，而哈弗 H2 的两尾灯由镀铬饰条连接，而且形状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在轮胎方面，哈弗 H2 的轮胎尺寸比新 CS35 大了一号，两车都配备了铝合金轮毂以及非全尺寸备胎。内饰方面，新 CS35 的整体设计采用家族式风格，中控台表现采用了是大面积的软质材料包裹，内饰线条笔直犀利，不过车内的材质多以硬质为主，档次感略逊一些。驾驶员对比方面呢，两车的仪表盘样式结构很相似，都配有中间行车电脑显示屏，信息显示清晰易读，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也都采用了真皮包裹，手感上乘。另外两车后视镜呢都可以电动加热，而新 CS35 还比 H2 多了后视镜电动折叠功能。中控区对比，两款车型都配备了大尺寸的触控屏幕，长安新 CS35 的屏幕灵敏度和流畅度非常出色，而哈弗 H2 的分辨率则更胜一筹，两者算是各有千秋。两车手动空调的设计区域都比较有个性，不过新 CS35 的布局更加合理，便于操作，哈弗 H2 的按键相对复杂凌乱一些。座椅方面，两车都配备了仿皮材质，而长安新 CS35 采用了黑白双色搭配，不管是视觉还是包裹性都要比哈弗 H2 更加运动。不过两车的座椅调节都为手动模式，后排座椅没有配备中央头枕，而哈弗 H2 配有后排中央扶手和杯架，对于后排乘坐的舒适性照顾方面要比 CS35 更好一些。在常规储物空间方面的比拼中，两车表现的算是相差无几，但除去常规项目外呢，长安 CS35 在其他储物空间方面都有着不小的优势，日常放置小东西更加的便利一些。两车的后排座椅都可以按比例放倒，使得后备车厢的空间较为灵活，对于都市用车来说呢，算是充分满足我们爱车者的要求了。长安新 CS35 科技配置比较丰富，新款 CS35 在配置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安全和科技配置方面，其中自动泊车的出现让我们眼前一亮，毕竟这个价位内也算是实属罕见了。哈弗 H2 呢，动力有优势，哈弗 H2 所搭配的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输出要强于新 CS35， 而匹配的是六速手自一体变速器也算是更有优势一些。长安 CS35 在配置和质感方面的提升是最大的看点了，这也是它在面对哈弗 H2 时最大的优势。如果放眼看看整个车系，长安新 CS35 的动力选择更丰富，哈弗 H2 的外形选择更多，两款车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但如果再往细节里进行深挖的话，长安新 CS35 在注重配置和品质的提升，尤其是科技配置方面也算是有很大提升了，而哈弗 H2 注重的是各方面的均衡。这样看来，不知道同样的价位下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呢？今天标新立异的 PK 就到这里，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终于明白你已别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畅悦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今天的耳目一新，心情首先要和大家聊的是一些在路上让我们恨之入骨的开车行为，不仅危险，还是给别的车友拉仇恨呢。首先有一种人是转弯不打转向灯，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马路上总会遇到不打转向灯就要拐弯的司机，如果后车车主稍微一走神，事故和剐蹭就发生了。前车车辆没有打转向灯就直接往左往右转时，会让后车方的车主误判，认为他要直行。开车打转向灯是一个细节问题嘛，那这个细节问题如果做不好，可能就会要人命了。合理的使用转向灯，不仅是为他人的安全着想，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第二种人呢，就是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一些车主在开车的时候有缝就上，有空就钻，频繁的变道，随意加塞儿，让我们看着实属反感。这些看似漫不经心、不良习惯的车主，其实都很有可能造成切换车道的后方车来不及反应，小则会令我们厌恶产生路怒，大则呢就会酿成车祸了。第三种行为呢，就是直行车道转弯，右转靠右，左转靠左是基本开车的常识，但总有那么一些人随意的借用直行车道进行左转右转，前车突然转弯很容易造成事故，希望我们车主们守法排队，即便错过了绿灯，首先是晃神忘记转弯，都不要在直行车道转弯了。第四种情况就是雨天经过积水路面不减速，下雨天我们经常在等公交或者在路边行走时遇到这种情况，明明路面上有积水，可是有些路过的司机就是不减速，给你来个措不及防，溅得一身污水，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早已不见踪影，只能自己生闷气了。虽然目前国内没有相关法律来处罚此类情况，只能以德治人了，但是有不少法律案件和纠纷，对于个人而言，谁都可能成为有车一族或路边行人，谁都有雨天出行的时候被溅得一身污水，你又会作何感想呢？对于司机而言，雨天高速通过积水路面，不仅会对车辆造成损害，更威胁行车的安全和行人的安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随意开车门，近几年由于开车门未及时检查后方有无来车或行人引发的事故和新闻屡见不鲜了，心情也建议大家平时在停车开车门的时候养成右手开车门的习惯，这种方式呢被称为合适开门，而且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查看后方，确定没有行人通过时再开车门。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一些车主由于不熟路，在临近高速出口才加速切换车道下匝道，尤其是在非常接近出口时切入匝道的同时，更容易造成惨烈的车祸。再来关注一下轮胎保养方面的小知识， 因为四维定式呢，有不少车主都认为在保养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发动机方面，像换机油、三滤、防冻液、清洁碳等等。实际上保养远不局限于如此，像轮胎呢也是需要保养的，轮胎和汽车行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轮胎的健康与否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轮胎的保养呢分为很多方面，比如检查胎压、清理轮胎的花纹、内子石等等。当然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一项就是轮胎的定期调换。轮胎换位到底有不必要呢？汽车按驱动方式分为前驱、后驱和四驱，驱动轮和非驱动轮受力是不一样的，轮胎在前或在后受力也不一样。汽车向左侧和向右侧转，同时会造成轮胎不同步的磨损，这就导致四个轮胎必定不能均匀磨损。汽车行驶较长的里程公里数之后，轮胎不均匀的磨损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而轮胎不均匀磨损势必会造成轮胎的使用寿命不一致。如果让前后轮胎磨损均匀，使用寿命一致，让全部轮胎至少能延长2年的使用寿命，这并不是夸张的言辞。所以轮胎前后调换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轮胎长时间受单一方面的磨损，定期交换轮胎位置就是为了使轮胎磨损均衡，有利于汽车操控稳定性及安全行驶，最终可以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最后，心情也给大家介绍关于轮胎使用方面的小提示。首先，考虑到大多数的汽车呢是前轮驱动，驱动前轮要比后轮磨损的快，我们更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一下前轮轮胎的使用情况，更换新胎时最好能够成对更换。使用修复过的问题轮胎时一定要控制车速。第二点就是勤检查轮胎，对于轮胎的磨损情况要及早发现早处理，避免出现吃胎现象带来的安全隐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前后轮胎的胎压不同，前后轮胎换位后一定要记得要重新设定胎压。如果发现轮胎存在过早磨损、不正常磨损的现象，除了需要做四轮定位外，还应该提前进行轮胎的换位。最后的小提示就是方向性花纹的轮胎、单导向轮胎调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千万不可以安装反了，安装时呢要按照轮胎上的箭头方向安装，因此单导向胎只能前后轮直向对调，而不可以交叉换位。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新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在意，盔甲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即将离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无听无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看不起语气好像攻击，自卑的心理四面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是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 瞬间崩塌说了心底话。 我爱的奇迹，向你共同远去，一起努力做这事努力。 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